平壤市足球班学生比赛近日举行，本次比赛分为小学、初级中学、高级中学等部门进行，共有90多个球队参加。比赛进行近20天，有乐亮区乐亮小学、万景台区光复小学、万景台区光复初级中学、西城区上新初级中学、牡丹峰区凯旋高级中学和船桥区南新高级中学的男女球队分别获得了冠军。上述球队将代表平壤市参加7月的第7次全国足球班比赛。